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邓小平，曾俊华得的时候，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 他那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嘛，又学过一下功夫嘛，跟住就通波。 阿煲胎已经是社民联的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波先，我而家要硬正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伦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而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问， 唔系话系我夹佢先啫 吓，但系跟住佢夹，你话你冇做功课嘛？你又夹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质素， 冇质素啊！佢真系冇。 历来嘅路线咧，起码即系佢做主席呢个任。 可能我四个祝佢好运， 祝边个好运？祝民主党好运定祝卿姐好运？ 主党同埋祝卿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话点答你咧？ 你尽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夹。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角色。 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推。 直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即係咧，嗱，頭先我哋咪前啦，啱啱中間 break 嘅時候講啦、即係公關低手李慧玲，即係你唔需要等到陳志雲出去講話，喂，唔關我事喎，即係君子 不出惡言， 不出惡言，使乜講呢句啫？如果我係佢，不在其位，不謀其事，我依家係呢個首席顧問啫嘛，顧問就我淨係同何老闆俾意見，或者我俾餘爭意見嘅啫、你俾唔俾人炒，你嘅節目點樣做，關我春事。我做 CEO 嘅时候我都管理唔到啦，我俾通告你好型㗎李慧玲，佢俾通告我，跟住又摊晒出嚟讲，跟住又陈志话唔係呀，我冇搞你呀、喂，你作为一个打工仔嘅角度你都唔配合嘅，喂，你用返郁文嗰个逻辑㗎嘛，你一日咬住喺度你就唔好放人哋要你做乜，你唔好俾把柄俾口实人哋，我尽量就，结果我就晒你啦，我都需要话呢，使乜你今时今日开个记招出嚟大喊十啫、我哋都识諗啦，哇！條友就曬你啦，你叫佢不嬲做開黃昏嘅飲醉先翻工嘅。喂，你又唔好介意我笑你，你確實開咪笑飲醉啊。講下啫嚇，叫你翻朝早我翻朝早，你叫翻晏晝翻晏晝，你叫方家啊方家，你仲有咩藉口炒我呢？你再炒我話就唔使人哋俾理由你啦，大家知道明屈你啦。但係今時今日，屌老細叫你做少少嘢，你第二日就已經喺專欄度屌啦，跟住又笑人哋啦，做嗰啲咩首席顧問啊嗰啲，你笑嗰個木偶嚟啫嘛。人偶嚟啫嘛，你笑个把托咩？你笑个基佬有咩用啫？系咪先？你连我都不如，你够胆你就开咪讲？屌我哋个 CEO 系基佬嚟，佢告唔告你啊？冇得告，因点解咧？佢几个 gay friend 我识，啊、我有办法捉到你出俾正宫，你信唔信啊？系咪先？你做唔到嘛？你连呢句都唔敢讲，你咪俾我咪更加细胆。 唔系，同埋真系啊，即系讲多少少嘅系，哇，个公真系好差嘅，即系你冇可能。 我惊啲网友话我抽水，我都系讲一句，系啊，我知道嘅陈志云系基佬嚟嘅， 系啊， 系啊，告啦，啊，我哋出嚟个法庭度 prove 啦。 好啊，好啊， 系咪先？你够唔敢讲啊？李慧玲，你唔够胆啊嘛？你最叻就系、是，哎，陈体啊，真系香港良心嚟嘅，样样都好嘅，屌你啦，呃捻晒香港人，俾你上捻咗立法会。做完半屆任期，又唔覺得嗰半屆任期做嗰啲乜鳩嘢，又冇爆過啲政府乜嘢，出翻嚟屌我又係香港良心，遊行就走去出發，你老尾 IQ 博士啊依家， 唉，不知所謂噶啦。喂，頭先講到啦一樣嘢啦，鬼就係係咪琴日定前日啊？禮拜日啊，好似係、有班人。咁啊， 示威喎，依家话俾人拉啊！ 示威 啊，就伸只中指闹下人。 系啦，咁啊，专系指住啲内地游客嚟闹嘅。咁啊，琴啊，系啦，礼拜日发生嘅。咁啊，礼拜一就犀利啦！哇，政府嘅回应啊， 政府又回应，政党又回应啦。 炮军咁，政府回应有边个呢？林郑有，谭志源有，跟住仲有嘅系旅游局，我唔记得咗啦。 林建岳。 O K。唔系 主席 田北俊， 唔系田北俊系立法会议员啦。OK， 旅发局我唔记得咗边个啦。OK， 跟住另外最后一个咧就系、是、竟然系我哋嘅咩啊？以前叶柳坐个位，保安局 局 长 黎栋国呢个系 成扎人焚晒出到嚟。 我就想问保安局局长一个问题啫，究竟喺东莞扫黄当中有冇警察俾人拉过？ 我都好想问。 既然警务处长话冇啦， 系咯， 嗱你真心讲啊，你唔好唔小心俾我揾到有警察俾人拉过啊！佢话冇噶嘛，曾伟雄。问呢个好过啦，讲呢啲， 我系好想知啊呢单嘢，真系话事。 居然冇人跟嗰单嘢， 冇人跟啊！啊，不过有啊，不过呢度查少个，咁咧话说我哋有位主持人啦，咁啊因为唔知点解就成个警察内部嘅 apps group 里头啦 ，WhatsApps 啦， 有份 里头有好多 WhatsApp WhatsApps 噶嘛，咁啊其唔知点解 at 咗佢啦 ，OK， 咁然后读翻啲 message 啦，跟住咧嗰啲 message 全部都系关于东莞扫黄。 你知唔知东莞扫黄咧？我哋又查开， 系查少个。 拉差人通常咩情况拉人？嗱，公安喺深圳咧，嗱，东莞都归深圳市管嘅， 嗯， 有嘅嗰边都，虽然嗰度都系叫一个大嘅市啊， 嗯， 通常拉差人拉咩咧？就系嗰啲牙斩斩响朵攞 pass 出嚟，喂，香港警察俾下面啦，越系叫俾面嗰啲我知，深圳嘅公安心理唔平衡嘅，点解咧？佢份人工系低过你香港警察，但系做嘅嘢比你多，真系比你多嘅，拉贼拉多过你啦。喂，大佬，你喺香港拉贼有几多拉架撑啊？大陆拉贼真系有架撑噶嘛？人哋就唔锯啦。通常收 pass 嗰啲就拉得嗰啲咧，都系收 pass 响度嗰啲人嚟。你要揾嘅话咧，我话俾你知，记者你去边度报？去龙岗看守所报啦。唔小心可能撞到郁文嘅。 系咩？ 系啊。 哦。 吹啊！ 唔系，我觉得好搞笑嘅，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冇嘅一个原因，你有睇《飞虎出征》就知啦。我哋嘅香港警务人员系可以走得甩噶嘛？你睇 到走唔甩噶？边走得甩啫，大佬黐线嘅。你喺香港有 pass 啫，我系古惑仔惊你啫。你谂下，如果我好人好者喺香港同差佬嘈，我都唔惊啦。 喂，讲翻啦，即系嗰单嘢啊，第一回应劲多啦，政府屌到爆捻咗床啦。 嗯， 即系你俾我嘅感觉又系喂。 你知唔知嗰个动作系为咩？政府咁多人回应。 唔知 呢啲系最好嘅混淆视听啊嘛！依家我哋其实香港最紧张系咩咧？政改啊嘛， 嗯， 冇人讲政改啦， 冇啊， 系讲咩政改啫？政党又唔关注，占中又冇卵用， 嗯， 吓、啊、政党啊分裂嘅分裂， 又冇 两个唔知做乜鸠， 唔系 后援会，你咁卵叻后援嘅话，你咪听日咪话占中咯，即系你阿快必系咪快必啊？ 系快必， 你走去嘈嗰啲咁嘅垃圾。民主党肯定是垃圾嚟，你嘈佢托咩？你走去 send 个 message 俾嗰几个牧师啊，嗰个学者，喂，可唔可以我哋又出嚟宣誓，唔好搞啲小动作咧？听日话占中，我撑你啊！ 系啊， 你搞啲人把鬼咩？嗰啲废噶啦， 咪全部人都喺度讲咯。而家就 所有人都系所有大会 都讲咯。跟住然之后你会见到嘅就系、是，即系正如阿贵所讲啱噶，啊政改有咩？冇、啊。 你而家讲东莞，讲李慧玲、啊、 最热个话题系东莞。 我系李慧玲，我开个记者招待会，我讲紧大家唔使因为我冇份工伤心。 嗯， 我呢个人咧唔系收人工咧，我都会讲呢啲嘢噶啦。我今日就话俾大家知，我依家冇咗呢份工咧，我仲更加轻松。因为点解？听日我就全力做占中啦。听日开始，其他人唔做都好，我自己就搭个帐幕喺中环，我就瞓喺度。嗱，我话俾你知，你赢晒啦，呢啲系叫公关啊， 赢晒， 食春咩？ 系啊， 公关。 唔系，同埋第二样嘢，你又讲到系，哇，嗰日嗰单嘢闹我啦，即系搞咗啦，屌鸠嗰扎大陆人之后啦，你见到成个政府 再插多 发晒癫咁样， 发晒癫。 食饭啊，你知道我而家金钟翻工嘛，我撞到冯伟光啊。 点啊？ 喺政府总部对面嗰间日本嘢啦，开名啦，喺中信广场、撞到佢，几轻松。我问佢。我屌你諗住唔做早唔做啦，唔使等我得42票啊，大佬可能有50票啦，多8票呢。你早唔做唔使争咁辛苦啦，我哋同阿林洋拆咪得囉。咁笑嗰日仲有记者喺度，有啲阿 Jeffy 啊，就依家入咗南华早报一路笑，咁同劳工界一路契弟公拆喺度食饭，同我同一间房，咁笑完派人卡片。我讲完呢嘢，我话搞乜鬼啊，搞占中啦，仲讲自己嘢。 冇人搞， 冇人搞，边人搞啫？依家边个搞紧啊？ 冇人睇啊！ 后援会搞紧啊？ 后悔不如炒股票。 后悔真系喺后悔咯，大佬讲都未讲，大佬后悔咁 样。嗰啲阿 Benny Tai 嗰啲阿戴 戴耀廷， 戴耀廷嗰啲，喂大佬识佢好耐啦，由我做 AO 俾佢 train 基本法，到我走去嬲佢，我话不如我做你research assistant 啦，写本书啦，跟住我懒，真系嘅，佢借咗两本书俾我冇睇过，跟住话诶唔得啦，我走唔到啦，翻份新工做唔到，到今时今日。唔好话今时今日啦，早年领啦，佢话搞占中嘅时候，屌你将药要续药。 唔系你英港，你发觉系噶，即系你好多嘢系你英港，你应该出嚟讲嘅嘢又唔讲 ，OK？ 跟住你话要屌公民党啦 ，OK？ 个问题你见到，哇，大佬回应嗰日，即系礼拜日嗰单嘢嘅系，你见到回应，你关你鬼事咩？你唔需要回应啦，系咪啊？你好似 shift 咗成个舆论咁，你特登去讲嗰坛嘢。 佢哋喺度办紧嘢啊，公民党又话搞公投啊， 搞乜鬼嘢？ 公民党搞公投需要同其他人倾咩？ 咪系咯， 我唔使啦，我话知有两个指标性嘅地方，港岛区有人辞职已经做得噶啦，其实。 嗯， 阿爺都係爭緊港島區，唔係使乜條高鐵要起到入市區啫。 嗱、嗯，佢好似五個區都有議員噶嘛，佢辭曬咪得咯。 我當佢冇啊，我依家點冇跟好耐啦。你扭長毛，長毛實應承你噶。 嗯， 見啲狗西屈咗鬱敏咪得咯，鬱敏搞過一次，冇得唔搞第二次噶啦。 唔係， 我唔信嗱，我話知，我真係唔信嗱，你唔好誤係住，我真係屈鬱敏。哦，今日我係公民黨，我係依家主席邊個？ 哇， 係楊未啊？依家邊？ 梁家傑， 梁家傑，我而家走去揾鬱敏啦。喂，你辭。我持港島，我持九西， 嗯、 啊唔係九西唔好，九西留俾鬱敏、 嗯， 九東搞掂咗冇啦，唔、 嗯、 係新 東梗係冇， 新西有冇人啊？ 有 大把啦， 啊邊個嘛？他日懟佢上去噶嘛？ 郭嘉琪嚇、啊，有郭嘉琪啦，仲爭邊度啊？ 咁港島唔肯辭啊嘛？ 港島你公民黨有人啦、啊， 有 家樂咯， 但係你覺得佢會辭咩？啊攞啲问题啊！ 佢啊，我真系唔敢讲佢、啊。 第二 样，好兴奋做紧呢个议员咯、 啊。系、嗯、啊，第二样嘢，使乜屈郁敏啫？有人行出嚟搞公。 系啊，嗱，你应承一样嘢啊，你走去搵，即系我系公民党啊。假设我是公民党、 嗯、 党魁啊，唔知边鸠个啦。 嗯， 我走路民主党讲，你个人哥辞职，我港岛下一届我放翻个位俾你，我唔捻选港岛、 嗯。 公民党同民主党一条飞，我排第二。 嗯， 民主党排第一， 嗯、 我话知民主党一定应承你。 系、啊、 民主党最怕就冇咗啲位啫嘛。 系啊， 我而家答应俾翻位你嘛。 大佬养老噶， 港岛个位好过超级区员啦、 啊。好好，哇，大佬超好个位，港岛。 港岛系价值嘅指标嚟噶嘛。 系咯、 啊，我而家公民党我系应承你啦，港岛我俾你，我同你排第二，做啦人哥、 嗯， 一个人辞职做到晒啦、 嗯， 一人得到百人升天啊！我话知人哥一定应承。 系， 你有冇做过公民党？ 放咗风， 你唔好利用啲僆仔啦，又走去揾学民思潮开会，开条春咩开？你连汤家华都搞唔掂啦，开。 唔系你头先讲，你头先讲郁敏，使乜屈啫？你真系放风出嚟嚟话，你估郁？你唔？ 佢冇得唔迟噶。 唔系你唔揾佢倾啊！ 或者依家嚟讲，如果 佢自己敲门倾啊， 或者如果依家嚟讲，俾阿郁敏有下台阶可以辞职嘅话，郁敏嗱嗱声辞职啦，佢屋企就完全搞掂晒啦，唔使烦啦。 系啊， 因为点解最麻烦？依家对于郁敏嚟讲，就孭住个位， 唔系成个接班咧搞掂晒啦。 接班你俾黄杨达啊？ 咪系咯， 识春啊？ 咁但系都俾佢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冇办法， 代言人嚟噶嘛？你头先都讲啦， 冇啦，人哋喺九东黄杨达、九西关去春市咩？ 唔系、啊，之前传过话佢哋会调位、啊，互调系。 系啊，互调我信，互调啊，梗噶啦，即系以阿郁敏做嘢嘅方法，一定互调噶啦。 系咯， 互调咁解啫。 系咯， 即系所以咧，公民党呢啲又系垃圾，你喺度捉学民嗰扎僆仔，即系黄之锋嗰啲，好开心啦，咁啊走到上公民党开会啊，影张相入咗嗰度，屌嗰个 office。我去好多次啦，搞公投嘅时候有春用咩嗰度？连一个汤家华搞唔掂，我哋搞公投嘅时候都成日讲，喂，屌我哋出嚟搞公投，好辛苦先可能扣到500票，跟、 嗯、 住一个汤家华出嚟讲句嘢，我哋又唔见咗200票，你可唔可以处理佢啊？公民党从来系唔会处理嘅，sorry， 唔好意思，佢系自己代表自己啊，虽然佢系公民党嘅，关我咩事？ 嗯、 一嘢推晒， 冇办法， 唔系即系佢哋组织好松散都系。 佢哋唔係佢人格都好鬆散，我指呢個黨籍啊，人格都鬆散。 佢連毛衣都管唔住啦， 咁唔係毛衣使乜去管啊？毛衣係靠自己咋。九龍西嗰陣輸俾鬱敏，你估毛衣輸嘅咩？公民黨輸啫嘛，有冇俾個支援佢？冇啦。 唔係我咁樣講啦，公民黨我反而尊重嘅毛衣啊，講即係老實講。 我見到我攬佢成日打， 靠自己打，靠自己打出嚟㗎真係。喂，另外嗰單嘢啦，解放軍駐軍嗰度。中環。 不過我頭先搭巴士，因為地鐵呢間濕鳩公司又壞車，我坐廿六號，隔離有撚樣打住個煲呔，著件大褸，戴頂解放軍帽。 咦？打得到？ 精神病嘅，我睇咗撚耐啦，一路隻手擺喺個褲袋嗰度揸住條嘢，唔知做乜。 佢係 我影咗相啊，但係嗰個人我後屘諗一諗下，好撚熟口面，應該都係做股票嘅，我唔敢擺上。 唔系呢单嘢好得意嘅，就系第一样嘢啦。咁政府内部开会啦，仲有自己政府内部发版啦。发版就话同即系 confirm 咗，就系喺即系中环做一个类似船嘅即系战舰嘅避风港嘅形式啦。咁但系咧，跟住即刻民间咧就开始就嘈啦，就嘈就系话喂。点解啊？点解会可以俾咁样嘅做啦？咁然之后你见到成扎人，即系啲政府官员又嚟嘈噶。 你记唔记得保护海港协会徐嘉臣？ 记得。 你记唔记得后边边个帮佢做智囊？ 唔记得。 陆公卫 系 施惠智库，美国人出嘅钱，英国人出嘅钱。讲埋得啦，又告我啦。今时今日，陆公卫入咗去做副局长， 全辞职。 乜嘢全辞职？ 全个陆公卫辞职，早三个礼拜前。 系啊，连司会都执埋。 否认，不过政府系啦，讲完。 咁不如咁啦，我依家如果我系记者，我一路啄咪，我啄住陆公卫，你几时走啊？ 唔系你见到，即系你见到有啲嘢系咧。 徐嘉臣去咗边啊？保护海港协会依家个码头俾人攞咗啊！你去咗边啊？ 走 个网个码头唔挡住你英国人啲楼，咁又唔出声啊？ 走咗啦，真系 癫啊！ 见咗啦，大佬，个个都系咁啊！唔系你睇翻而家政府嘅架构咧，讲话时话，你发觉十几年前咧，或者甚至回归之前咧，嗰扎所谓泛民咧，入晒政府。 系啊，即系政府会点嗰扎啊嘛， 系啊， 即 系依 家嗰啲咪 嗱，陆公卫入咗 张 冰凉啦，嗱张冰凉琴日讲咗个好得意嘅嘢啦，唔系吹水， 使乜听佢讲啲戆鸠嘅，或者地铁唔够坐嘅话， 唔系吹水 嘛，地铁五卡大佬个月台几长，你知唔知啊，大佬 八卡用去到 嗰三卡点啊，即系你架车停咗喺度落晒人之后，我再坐前三卡，智障啊真系。咁但系问题就系依家就系呢堆友咯，但系你民主党唔认嗰班友噶嘛？会点关我咩事啊？嗰啲唔系你人，喂你差啲啊！嗰、那个社福界嗰个入咗去啦， 系啊， 帮阿唐英年助选嗰个叫咩名？ 罗志光啊， 罗志光 系入埋去啦， 啊仲话天才啲咩智商超过160，屌你咩智障？ 唔系成扎人入晒去政府啊！而家 系啊， 你见到噶？ 咁咪维威威咯？ 唔系你真系唔难怪出边啲人你话系民建联 B 唔系，我怀疑你系有原因噶，唔系无啦啦屈你。 喂，你点可能你可以几件 OK？ 即系所谓上咗神台级嘅入咗去政府噶，虽然冇选过啫，大佬。 唔系入咗政府，你系咪真系政府做啲我哋想你做嘅嘢先？你可以发癫噶。都系唔捞啫嘛，最大单几单啫，唔俾人炒鱿鱼。 系咯， 你有冇做嗰啲咁嘅嘢？ 都系唔捞啫 ，OK， 唔系份工系咪咁紧要啫？但你见到搞笑，搞笑就哇搞乜啊？全部入晒到政府，跟住咧，你见到佢讲啲说话咧，同佢十几年前嗰啲嘢咧，系心相反噶。 你嘅咧， 冇咗啊！呢扎人全部都系癫噶，所以有阵时见到嗰啲嘢咧，即系我唔识讲，太有悲哀嘅。即系你见到而家个情况局势 ，OK， 你翻翻去头先所讲嘅系。佔中你唔會有人提，第一，第二嘅係個個都係搖下氣，咁得個講就算。第二嘅係你見到好多立法會議員，即不論講埋曬工黨都好，你見到嘅就係、 是、工黨唔係冇咗啦咩？ 被 仲有咩？我冇見過喎、啊，工黨喺邊啊？ 被 OK， 被乜嘢？ 唔知啊，被曬佔中所有嘢啦。咁唯一你就係話仍然可以見到少少曝光率睇下嘅，咪就係人力咯。 你黐线嘅，索罗斯嘅曝光率高过佢哋啦。 索系咩？ 索罗斯做错 B 啊，讲真话噶啦，依家。 O K， 唔系咁，但系你见到人力嘅曝光率高啊。O、okay、K， 但系政府好快出嚟回应啦、 啊。区议会选举搞、啊。 喂，但你撑唔撑咧？我撑噶，六六厘经税100蚊。 六厘经税我唔敢撑。 点解？ 因为我知道陈伟业唔会认真，我太熟佢。 唔系，但成个提议，我觉得系 O K O K 噶 ，O K O K 唔会系真嘅。 吓， 佢攞到山币咯，呢个系。 嗯， 但系个问题系我撑咩？我撑袁利明嘅啫。 啊！你 即系我喺海怡嘅居民嘅角度啦，嗱、我唔系嗰个业主，都有地方喺度踎下嘅，因为嗰阵时签咗租又签咗长啲，都仲喺度。嗰票我投紧俾佢，点解咧？我虽然我好尊重善用街，但系你真系由我哋当日过去打海怡，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口号系咩？你有鬼啊嘛！我帮你捉，你唔认啊嘛！你而家民主党对于我哋嚟讲未交代到呢样嘢嘅，所有人都话俾你知，嗰个人系鬼嚟噶啦，佢一入埋去做呢、這个。白宫痔疮膏代言人啦，咁今时今日你咁厚面皮落翻嚟选，我宁愿信袁利明啦，袁利明冇呃过我， 冇呃过我， 袁利明最多都俾人呃啫嘛， 系咯， 系咯， 嗯，同埋你而家白鸽，你俾个阿姐揸旗死紧啦，老实 讲，你讲阿兄姐， 梗系啦， 兄姐有乜嘢？兄姐入过我村食饭。 系啊， 我几百，我老婆好中意嘛。 我觉 冇计啦，唔敢闹。 你真衰，唔系我觉得即系。改变更加大的改变就是真的阿姐揸个旗啦，你见到好多 唔系阿姐揸旗唔系最大镬，最大镬系个副主席蔡耀昌，系咪咁穷啊？社区发展协会嗰份工系咪一定要打啊？你俾人交上台，你知唔知啊？ 喂，佢 傻猪， 佢咪选唔到啊？咁多年嚟，我记得 唔系，因为点解咧？佢嗰阵时喺新东选嘅时候咧，选民已经做过一次民调嘅， 嗯。 大部分意见翻嚟咧，就话好闷，见到佢好闷。其次就系民主党喺新东太多人拣， 哦， 跟住仲有汤家华。 嗯， 好啦，依家冇咗啦，谂住再选啦，因为呢个民主动力冇咗，民主动力以前做协调啊嘛， 嗯， 但系自从佢做咗副主席之后，就冇人用民主动力啦。 嗯， 你咪乖乖地咪继续做个党工摆位咪选咯，你做乜无啦啦要收个两皮嘢粮走去做 SoCo？ 我知何启华摆明扇你啦，何启华自己唔出都去讲咩嗰单嘢？你知唔知而家民主党啲议员啊，不嬲同佢摆喺街板嗰啲全部抹咗佢样。 系啊， 嗱我住大围啦，咁啊大围啊民主党嘅议员啊唔敢红我啲 friend 啦，啲街板都唔敢摆佢啦，衰硬嘅。在街道已经不讲建制派民主派了，就是说屌什么蔡耀昌我已经不讲原居民利益了，你有没有搞错大佬？香港人连街都就来要分了，你还帮那些什么大陆来的那些不够期的拿综援， 真是大祸，真 是戆居了， 我没有政治智慧，最后一 他不是没有政治智慧，他太求那份工， 最后一件事，阿贵早两集节目，即是一个月前讲的， 这么久没有做节目你记得 新民党， 新民党咪同公民力量结咗婚咯， 系啦， 嗯， 结咗啦嘛， 结咗啦， 结咗， 卖咗成个， 冇卵用噶啦， 我知新咩冇卵用先。 新民党同公民力量结婚完全因为中联办嘅关系，但系对于新民党嚟讲，如果同公民力量结婚咧，只有新界有影响，而新界听我讲埋先，公民力量喺新界只系影响到新界东，但系新界东嘅话咧，我话知，就算两个党结咗婚咧，都影响唔到，因为点解咧？有几条友嘅， 刘光华系嘛？ 刘光华已经做官啦，大哥当嘢去啦。黄药师嗰个药剂师叫咩名啊？ 庞海兰， 庞海兰，庞药师。 啊、 你摆唔平庞海兰嘅，人哋都出嚟选嘅，嗰度只得咁多票啫。你同呢个公民力量结婚，对你有咩好？对你有咩好处咧？ 嗯。 跟住工联会又喺度搞紧嘅，完全冇好处。呢单嘢系政治婚姻，阿爷叫嘅啫。 嗯，唔系，因为我觉得奇怪嘅就系话，本身系刘光华噶嘛，当嘢。即搞咁耐，大佬刘光华 喺嗰度发迹嘅， 系啦，真系嗰档嘢系刘光华养大嘅。 怪咧，又系怪民主党，可以俾佢嗰度坐大，都系民主党。 系啊， 你记得刘光华根本就原本系支联会嘅， 嗯， 跟住就识时务者啦。 好， 佢同期有一个做过立法会员，不过林立会，记唔记得有一个喺港岛区喺呢个唐点讲咧？以前。不是古代，即是百几年前那里是风月场所。那里叫什么呢？ 石塘咀？ 石塘咀。 陈才喜？ 陈才喜。第一个这个有搞。 是吗？咦，我不知道。 是啊。 这件事反而。 那才喜那些上晒岸。 因为他住我栋 building 的嘛，直情。 今时今日你走去跟这个公民力量结婚算罢了。 刘光华一世政府的了。 唔会走㗎啦，佢老婆依家大佬，佢老婆係廉记嘅 一路坐 副处长啊， 唔係一路坐上去喎，呢条友我觉得 冇啊。如果连因为点解呢，喺佢个角度苏锦良都可以做局长，好彩咋嘛， 佢迟早係，佢未必係局长，佢迟早係司长喎呢条友。 刘江华未必做到司长，但係曾德成要退㗎啦。曾德成退咗之后，民政局局长搵咩人做呢？ 刘 民政讲揸好多地区资源嘛。嗯，刘江华啦，嗱，今时今日阿贵喺呢个节目讲嘅，如果曾德成唔做民政局局长，我话俾你知系刘江华，佢够胆话唔系啊？冇嘢谂噶啦，佢至于嗰啲舔笑嗰啲，我只算咪咪啫，阿爷唔理佢嘛，依家。 乡议局搞乜啊？ 乡议局 组党冇错啊， 组党，因为点解咧？嗱，对阿刘皇叔嚟讲咧，就冇乜嘢好争噶，但系佢啲仔都要出嚟嘅，同埋好多依乡议局咧，好多少壮派嘅， 明白晒啦。 乡议局依家好多系鹰派嘅，都要做啲嘢嘅。咁啊，我有个老友啦，即系呢个律师会前会长，就呢个 何君尧系嘛？ 何君尧，咁依家你见佢主力做乡议会，乡议会我知刘。阿刘皇发已经 command 唔到 control 啦，因为 sorry 啊，佢呢家人已经领到尽。刘皇发根本唔系原居民，佢系娶入去， 哦， 佢系女婿嚟啫。 OK， 即系驸马爷啦，当年嘅 驸马爷啦，咁啊，即系青山道附近啦，青松观嗰啲佢领晒啦，咁啊，今时今日。咪就係咁囉。 咪因為我都奇怪啫，香港組黨你見到政府最後嘅回應係好似傾唔掂數，最後 咪冇人想去組黨呀，包括官辦 冇人想㗎，冇人想㗎， 因為琴晚唔到 control 嘛。因為你組咗黨之後天要落雨娘要嫁人，我既然組咗政黨，我就要爭位，我就要出嚟選㗎啦。 係呀、 我唔會再同你工聯會，我唔會再同你民建聯協調。 係呀，民仔民建聯係最大 嘅。咁至於陳克勤出嚟嗰啲叫咩呀，新界嗰個叫咩， 新社 社團聯會、啊，社联会咩嘢？ 共产党外围组织咯，呢个 系外围组织，梗系过低。佢系建制派、乡市派下边一个组织。 嗯， 陈克勤我可以 keep， 其他位我唔会俾你上啦。 嗯， 所以我知刘皇叔出嚟搞呢单嘢咧，对香港人咧，佢主观咧就唔系想帮我哋，但系呢件事咧，我哋乐观其成，因为点解咧？系好事嚟。 嗯。 搞乱啲仲好， 系啊，因为正常地应该揿得到噶嘛，但你见后最后政府个答案揿唔到嘛。 爹，今日你买副 LEGO， 你砌得好开心，你开心到就知道我呢个 friend 阿贵咧都中意砌 LEGO， 你叫我嚟屋企帮你一手砌咧 ，OK。但系忽然间我同佢讲，唔系，我同老婆中意 LEGO， 阿爹啊，你副嘢唔好砌啦，俾晒我攞翻屋企砌，你制唔制啊？ 好咩？ 梗系唔制啦，我争你本书都未俾你啦，LEGO 本书啱啱先。 啊，我再睇先啦。喂，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一集啦。 唔好讲下 啊，系仲有一样嘢啊， 系等我讲先， 漏咗。 下礼拜我哋要做节目，因为点解咧？甩得太紧要，下礼拜坚做， 应承啦。下个礼拜照旧，下个礼拜呢个时间啦。 喂，但系我哋谂一样嘢， 咩啊？ 因为你有嘢喺大陆发生紧啦，我有嘢做紧啦。 嗯， 我哋可唔可以试一集？我哋喺大陆搵阿碌，搵阿 要搵刁文牛先啦。 搵埋刁文牛，我哋喺大陆做咧。 啲嘢喺佢， 你俾个机会我走开一下。 好，应承你。你条友，你老婆听咩噶？ 我老婆会听呢个节目嘅。 咁 我带埋佢去咯。 系咯，唔系另外啦，讲埋啦，即系你提起嗰样嘢，咁啊春茗啦，阿贵应该会去啦，阿坐都去啦。 唔系应该我要去嘅。 系啦，咁就23， 多 23岁。 我同唔同我老婆去啫？ 我想 要。系啊，今日阿坐咧已经说服咗我啦。我老婆去唔去？我应该去嘅。 系啦。 所以我会到。 系啦。 到嘅话我仲会留， 系啦， 但系我坐边台咧就睇的总讲啦。 哦， 阿左我系咪一定同你坐？睇下的总发落。 我未安排啊，我未砌位啊，因为我仲系 求其俾张凳仔坐下算啦。 唔系，抗分跟 到阿贵你坐真系光荣。 抗分跟主持咁啊，23号啦。 啊，咁样嘅话我哋有做神噶啦，我绝对唔系啊，大佬，屌你咩？我有捻两间嗰啲咩创业板嗰啲公司啊，算把啦。我人又话俾你知，你见到我就系我，我唔需要搞 3D 嘅，明唔明？ 衰得嚟，好啦，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